愁捉囊逃我梦 可曹操若有腰牌放你过去 不要脸 拿你去见我家太爷 你家太爷姓甚名谁 我家太爷姓陈名公字公台、 哦、陈公台求问陈公颇有才学俺不免进得城去用言语打动于他关教他随我共图大事我就是这个追影哎八官的儿郎你们可认识曹操 不认识 俺就是曹操、 哎 做什么 朝廷的王法、 不带也罢 一定要带 什么儿当真要带 当真要带 果然要带 果然要带 只此你就带带带真蒙的身边一身胆魄巡视陈宫宫阁面东侧 去县令朝中情心愿难平 齐平胸怀壮志未于得胜东出济源未朝政奈何无力扭乾坤下官新臣民公子公台众谋信镇堂今曹操以先道为名行刺董卓不想被他警钟窥破谋刺不成畏罪逃走现有董卓公文到来

几次量我自己揣摩天中间临时飞出我气魄官家我他气官之爱选一臣你在帘外为官何知朝内水中水间 我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之事 却有问来你们的身帘外的官怎得知朝国曾知晓董卓怎先雄错我手里梦才朝阳春儿雄灯破一心想谋其难寒食山火求问你陈公太颇有才学不思量报君恩你反主董卓 太婆亲知他，若是放罪对我，若不放也恐怕惹起公婆做思量又安全。大逆宾多伤心我，今日你放不放心又全在我，纵是放也是我心头一呀火。 公台 我传你切莫马氏的左官，其平官怎能搞得兵败兵落地如此？其官只能对着余官，对日后那灭中多了东兵逃过，穷至大餐的回宫解剖，我保你换过杀身官此。 我有意，所以同明公共托大事，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求闻公台忠孝双全之空，连累伯母与包卷多有不便呐、 啊。家眷现在援军了无妨啊！ 如此甚高，就该连夜驰骋，一言。不信的耳目， 言得其事，暂且施房待查， 暂且告别， 稍可奉陪。 啊 啊！ 这， 将银信交于右堂长官，扶儿上来。 哦，是是是， 朕那是。捉草放草起县令，图谋大事天涯奔。 强，吉凶是令人难呐。知难君子信，松柏无人心。无意求进去，隐居在山林。老汉吕伯奢，乃陈留郡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董卓专权，故而告归林下，倒也逍遥自在。昨晚偶得一梦，甚是不祥，心中不爽，不免庄前庄后三问一番便了。 汗履白衫，昔年与你富有阿伯之交，贤侄就忘怀了吗？ 哎呀，原来是吕伯父代之难下马参拜。 阿公三路要紧呐、 啊！哦，是是是，伯父，本堂进庄拜见伯母，怎奈之难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听，告辞。 慢来，慢来。贤侄国庄乃是贵客，焉有不日之礼？来来来，代老汉与二公前马。 这就不敢，这就不 去得的吗？ 我不好要去得的。 好，请呐、啊。怪不得。我把灯花放进你许却要问得强，我倒是大火从天降，对客临的门从地关。 迎接下夜 将马带过、 哦、是是是， 贤侄，此位是？ 此乃是张某县正堂新臣民工，赐公台伯父见过。 哎呀呀，原来是父母台也到了，小老儿不知当面是罪。 岂敢，粗草包装少来探望老丈看一看。 岂敢，二公请坐。 有座。 阿贤侄，因何这等模样？ 哎，一言难尽呐！ 很隆端转圈，乱朝我跟，这辫子压最后。下次胡浪天赐为臣先歇丧，连夜逃去是非强和中，我觉得日子忙，我真不作棒到公堂，若不是公堂的便我方只能告诉 在此结束一宵，今日逃回元军去。 不好了！天知我风逃不相

酒为名，去至前村，原来相约地保捉拿你我，你倒死于不仁。 看那老张面带忠厚，断目此事。 你看他面带忠厚，依我看来，他是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动情来， 且慢。只有可以带等老张哥就回来，问他个三言两语，他若无言答对，那是在东京收来也还不请呀。 哎呀，当时等他们回来，他们的任务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 一敌之间 先下手的为强，这何不下手不敌老娘， 我要莽撞啊！ 来了，好狠老狗吃火粮， 他人为必有此那心肠啊， 分明要求那天津长。 酒上年有此风光， 前锋赤桥浪后我闯， 使不得使不得。 哎， 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 但曹操做事就是要干干净净，你伤害了黑把火来烧他的庄， 杀人你还要火分房， 都记不得吃下床。 捆中啊！ 在中房。 林公啊，你将他一家人误杀了啊？ 真简单， 分明是那老张命家下人等杀出残阳，款待你我，岂不是误杀了啊？ 我却不信， 你自己看呐、啊。 待我看来。嘿嘿，忙得做事特忙啊，壮我把一家好人 他一家人误杀，待得老张姑就回来，你是那何言当同 真寻找马匹逃走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人风闻火乱日人马，我不是家下人失了错话，言语不周就得罪了他，小人难猜真火家。了，回到家去再问真的呀， 他日子将天吃了马人不忘走，世人有常 听过，为我天马不走啊， 忘了屈服他几句言语， 你饶了他一条 老命，徒有你还本我两心 啊。相公难舍知心话，见了母恩的把话答，啊，前世母非有回转之意吗？ 回转之意倒有。 哦， 文峰， 哎， 身后坏人， 我在哪里呀？ 大人， 啊，哎，哎呀， 看我一天口言，我顾你老长安皇上，你家大小啊。上前呐， 他一家人无杀，尚且追回不及，只得撞来又将老丈剑劈刀旁，是回也 斩草持根，免身后无患。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咒我吗？余言你 吓得我心哪惊，胆怕北转身只人埋怨，我自己所唱，我先前指望他宽宏量大，家道远，我难得一回一时花醉水，醉不能乱了花，这时候我知道但是人来在心下，红了心红了大事，一心要传家与他呀， 你比你演的多别炸， 言语多表，先看你本事，大一人把事做，茶绿得势与你不相交，红了茶为什么齐心杀他的传家，一家人呢为你杀也就该把事装来呀，杀老张是活人娘， 个根阳吕伯山与我空将腰不加了，我把他当做了的对手专将，我杀人我用你担惊害怕的胆朝去跟永不反抗。 好言语传不行，春牛磨忙把死者好意有病今天之王， 天下便催动了人心狂下，天师菩萨就在此殿安息了吧。 但凭于你呀， 殿家快来。 哎，来了来了。哎，客官，该是住店的吧？ 可有上房？ 有上房。 将马带过。 哎，是。 不要急了安宅。 哎，是。哎，客官用些什么呀？ 暖酒一壶， 明灯一盏。 哎，是伙计们，明灯一盏，暖酒一壶。灯到酒到， 还你再来，不还你去吧。 哎，是。 公台，请来。吃酒啊， 安怕劳顿吞吃不下呀。 哪里是安怕劳顿吞吃不下，分明见安杀了吕氏全家，你那心中不忿。 公头大事是什么不忿个儿子，你的一心也特大了啊。 俺蒙他一身就是一心特大蒙得身来一心大，常在虎口西发呀，多吃几杯安 我好会念。 臣公心难中乱，日在宝剑之下，年迈的老丈人仍然皇上去死的冤鬼魂逍遥，愿那他自有那生灵能天地天长。不该进玄林跑错了我朝，我只是这是个宽宏两道，但是后来则是热火的根呀。 则好比蛟龙一声令下，则好比猛虎闻鹰声， 长 鸟伏在笼中，不闻他破起根，仿佛龟山鸟我忙人抓。 岂不被天下人一心，我与董卓同党。现有文房四宝，不免提示一手，点悟于他。就以四经为题，古大司经曰：真龙心愿一马归九宗，误杀吕家人数口方之曹。 命公，命公，方之曹操是奸雄陈公皮。不免寻找马匹，他无走了吧。